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近几年这娱乐圈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和察觉，随着观众对歌曲选秀节目当中选手表演的审美疲劳，一个全新的团体开始走红，他们就是坐在舞台角落当中的评委团。节目上评委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或者诲人不倦的态度，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旅程当中呢，来聊一聊这些选秀节目的当红评委。说到这当红评委高晓松是当仁不让的，节目上爱才的言行让他备受关注。在面对自己认可的创作型歌手因为唱功不太过关而被淘汰的时候，高晓松鼓励他说，你不要放弃啊，今天他们淘汰你，明天我就签你。高晓松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最初从事歌曲创作的时候同样也饱受各方争议，他写出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曲证明自己的实力，同样也向那些质疑他的人做出了有力的还击，同样也在选秀的节目当中全力地维护他看好的人。下面呢，来欣赏这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相遇，给他讲同桌的你，晒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刚刚听到的是老狼的《同桌的你》。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当红评委的日子过得很轻松，也很自在啊。对选手指指点点，动动嘴皮子也能拿钱，实在是惬意。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背后的辛酸呢？作为备受关注的评委之一，郑钧早年的歌唱生涯是十分艰苦的。1991年，郑钧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提出出国留学申请，并因此离开了学校。刚踏足社会的郑钧靠着打零工生活，常常没钱吃饭。即使这样，他也从没放弃自己唱歌的梦想。为了弹上那把好吉他，郑钧不计酬劳地在一个歌舞团干了几个月。那段动荡的日子里，郑钧创作了《灰姑娘》等经典的歌曲，算是对自己那时候人生的一个总结吧。后来某音乐社以伯乐的眼光发现了郑钧的音乐才华，才将他收入旗下，郑钧的音乐之路才算走上了正轨。下面呢，来欣赏郑钧的这首《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 见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节目呀，要来聊一聊当红评委的故事。因为美丽而备受观众青睐的评委并不多见，在多年之前，凭借清新多变的话式唱腔，朱桦唱遍了大江南北，问鼎华语歌坛的最高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当朱桦以一个评委的身份出现在选秀节目当中时，魅力不减当年的她立刻引来了全场关注的目光。其实朱桦走上歌唱的道路本是因为一次意外，她的母亲是一位舞蹈家，因此从小的梦想呢，朱桦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在学校的时候，因为跟同学吵架，朱桦从舞蹈班被调到了音乐班，之后开始练习唱歌。没想到呢，她唱歌的天分其实比跳舞更好，后来唱出了许多经典的歌曲。下面呢，来听听朱桦的代表歌曲《凤凰与蝴蝶》。 凤凰蝴蝶，多梦的午夜，轻轻地飞落在我怀里，温柔多情。传说中的问候，是否像我，baby，就像我仍在想你。在你爱的路径，飞逝的生命追逐你无言的生灵，就让它千百年重叠。凤凰与蝴蝶都在说我爱情景，童话的世界难道注定如同幻影？ 童话的世界难道注定如同幻影，凤凰与蝴蝶萦绕在蓝色屋檐，斑驳高天里，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朱桦的凤凰与蝴蝶。长得美丽温柔不一定就真的温柔，丁薇就是一个好例子，当然只限于在选秀节目上当评委的时候。面对天分不足的选手，评委身份的丁薇总是直言相劝，不留情面，几次都把选手当台说的是眼泪哗哗的。丁薇严格直率的专业形象和美丽温柔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观众想不记住她都难呢、啊。其实私下里歌手身份的丁薇是个很随和的人，成名之后见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也十分客气，但是遇上音乐，他的认真劲儿和较真劲儿就上来了。有人在记者会上问他为什么9年才发了3张专辑，平均3年一张，为什么不多发一些呢？丁薇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要为自己的歌迷负责，如果专辑还有一处可以改进，他都不会发行。真是佩服这样的人呐。正是这种对音乐认真执着的态度，丁薇才有了那么多的让人难忘的歌曲。想想是哪首呢？你可能想不起来，我来提醒你一下，《冬天来了》，来听吧。 树叶黄了，就要凋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 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聊的是当红评审。说到正当红的评委，马来西亚籍的歌手巫启贤当仁不让。当选秀节目当中的巫启贤对这个选手的态度极为严苛，评语也不留情面，很多观众戏称他为毒蛇格格巫。对此，这个格格巫巫启贤毫不在乎，他说态度严格是为了选手能有收获，很多人不适合唱歌就应该及时打破他们的白日梦。那当年巫启贤在民谣组合地下铁的时候，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做的词谱曲，经过了一个月无数次的修改才寄往电台，并且一曲成名。巫启贤对音乐的这种严格的态度也让他受益到现在，他的代表作《太傻》也正是他反复修改后才推出大获成功的。好了，说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了，为各位送上这个当红评委巫启贤格格巫带来的《太傻》。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诸位稍后见。 迟迟地想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怎奈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走过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 去。 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祝我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休闲之旅的下半段继续跟您聊一聊当红的评委们。话说包小聪、包小柏兄弟因为在节目上对选手严格而迅速走红，和巫启贤一样，这包氏兄弟开始做音乐的那天起，对音乐至善至美的追求一直是他们的座右铭。而包氏兄弟以歌手的身份进入演艺圈，服完兵役以后回歌坛转型成为了幕后制作人。转型之后不久，包小聪得到了给成龙的《男儿当自强》唱和声的机会。当歌曲录制完成以后，制作人和主唱成龙都觉得可以了。那面对成龙大哥，包小聪毫不退让，直接指出和声部分不够好，要求重新录制。成龙大哥无奈，只好奉陪到底，同时也称赞了包小聪对音乐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了。下面就来听听这首成龙演唱的《男儿当自强》。